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萤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8288，84998288。 全新启辰 D60 火爆上市了，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，更大空间，价格6.98万起，首付14000。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地址：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92100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贯彻落实19大精神，把19大报告中提出的民政政策传递到基层第一线。近日，涿州市民政局各科室负责人走进白纸干镇和东前坡镇，为乡镇民政助理员、协理员宣传讲解相关政策与业务知识，受到镇村干部的热烈欢迎。为有力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，为建设德信涿州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近日，涿州农商银行开展2017不良资产依法清收风暴行动。据悉，此次清收行动，涿州农商银行将采取得力措施，加大依法清收力度，统一思想，理清思路，以踏实留印的韧劲和抓铁有痕的干劲，抓好此次不良清收工作。近年来，涿州市把教育事业摆上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均衡配置教育资源，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教育事业水平全面提升。2016年，涿州市重点出台了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系列文件，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重点突出四方面的均衡，即办学条件的均衡、师资配置的均衡、入学机会的均衡和教育质量的均衡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，缩小了城乡之间、校际之间的差异，教育工作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，全市教育步入了发展氛围最好、发展环境最优、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，为迈向优质均衡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Little Star， 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忙个不停？Shining star， 你的眼睛让我看到黑暗中的光明。一颗心在你身上，我终于看到黑白分明。你是明星，却学会

事就爱贴心，孤单随想给设计，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。总是思念贴身就爱贴心，被回忆层层裹紧，想你想得恍惚，忘了风里冷冰冰。总是思念贴身就爱贴心，孤单随想给雪景，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。 远方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，